係真。咁我以清淨嘅真意語啊，一切見禮即盡無義。嗱，咁呢一句清淨真意語，就係可以講啦，俾我哋一個拜佛嘅人啦。所謂一者禮敬之佛啊嘛，我哋禮敬啊就包括啦，拜佛都話明禮啊嘛，禮咪即係拜啦，就俾我哋一個啦好好嘅啟示。咁啊，好多一般人拜佛啊，咁啊真係啦，好唔像樣啊！咁真係嗰個頭都未曾拜落去，佢就俾個佛起身。佢究竟為咩成個拜佛咧？我真係佢自己都唔知啊！如果你問佢喂，你話乜成個拜佛啦？啊，我唔知啦，咁啊人拜我咪拜啦，就因為佢真係佢唔知道啦，為咩成個要拜翻，所以佢好似精迷咁啊！所以我哋有一句話，佢話拜佛不冠上啊，底下嗰句咧叫做真意拜板像，板像咪木頭，板像係木頭啊嘛，所以嗰啲板啊，用呢幅像咧係用板將成嘅，或者你間房間啊，唔用磚，你用板嚟間房間啊，咁啊板像咯。點解叫做真意咧？真意即係佛性啊，即係佛性。咁啊，個真如拜板像咧，即係用個佛性咧去拜個木頭。我哋接第一個，如果你拜佛，你唔作觀啊，就好似將我自己呢個佛性咧去拜呢個木頭。點解咧？嗰啲佛像係木頭雕噶嘛，多數都係木頭雕噶。咁啊，同呢啲咁嘅玉佛咧，香港唔係好多，因為佢係從外邊進口噶，又重。缅甸亦都唔容易出口，但系你想话用木嚟到做一啲石像啦，咁就随时都得。你只要有咁样嘅信心，你有咁嘅需求，随时都可以做到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拜佛嗰阵时，你唔作观啊，自己唔好啲忏悔啊，就等于话自己呢个灵觉嘅佛性啦。去拜嗰個無知嘅木頭，咁啊，所以我哋拜佛咧，我哋就要明白啦。我哋自己了生死，為咩事啊？就因為生死痛苦啊！我要了生死，我哋點樣了咧？我哋要懺悔畜生嘅業障，我哋點樣懺悔咧？我哋就拜佛。我哋拜佛之時。我哋觀想佛嘅慈悲啊！我哋拜佛之時，觀想佛好似喺自己嘅面前。我哋拜佛嘅陣時啊，我哋要學佛所學，要行佛所行。佛嘅人格係點樣？我哋要學佛嘅人格咧係點樣？咁啊，所以一定你要好啲拜落去啊！你都要停一停，你都未曾停啊，甚至乎未曾拜到落個菩提啊！佢早就已經就起身啦，咁你邊次有觀想？你最未有觀想啊！你個罪業點樣懺悔？佛嘅道德你點樣得？我哋點樣學佛所學？點樣行佛所行？你一概都做唔到啊！就好似啊，將自己呢個真義嘅靈知靈覺去拜呢個木頭一樣，冇乜格唔同啊！所以我哋要拜佛嘅定时咧，真真正正啊，要虔虔诚诚。你如果时间唔够好啦，三拜足埋一拜都冇问题，一拜就一拜就功德啊。如果你真系咧三拜都唔够时间咧，你就一拜，总要虔诚，将三拜嘅时间当一拜应该冇问题啦。咁啊，你虔虔诚诚咁样拜啦。咁啊，佢哋用呢个清净身嚟到去拜佛、礼佛。咁我哋用呢个清净身体去拜佛，我哋呢个口啊就要赞佛咯。嗱，我哋拜落去一阵时，咁啊作观啦，咁啊观想佛好似响自己面前，为自己摸顶，我哋自己要忏悔，真系惭愧心。咁我哋即刻停咗一停，作觀完啦，咁我咪起身啦，起身啦，你就要望住佛啊！ หรืออยู่จานทานสัตว์กุ้งตักวัด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ตายสี่สายตื้อหมั่นจงตั้งวัด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ตายเหยตายเจ๊ใจห่ำตึ๊กวัด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เจียงโหหีเจียงหีมาตอนอย่างอ๋อที่จงตั้งนะอยู่ที่ซ้ำกว่าหีหนึ่งไหลอยู่จานทานสัตว์กุ้งตักก็มันเหยตั้งมองจีฟักก็ถี่ตื้อฟาเซียงอ่ะผมหนีจากการพาสัตว์กุ้งตักละกำหนดจะเพิ่งเจงหีนะก็มาตึ้งจึงสั้นตึ้งจึงหีแล้วเลยที่มาสั้นไทยให้เพิ่งจึงไหลฟักจอกปูดเลยก็เจงให้เพิ่งจึงจานสัตว์กุ้งตักมีใครก้อนมีกระซ้ำนะจางให้เพิ่งจึงก็มาจะเพิ่งจึงหีก็มาสั้นก็ม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ั้นก็ม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ฮานี่สร้างหยิบซึ่งจริงนะจะให้มาถึงไหลสัตว์จะเจียงไข่อะก็มาหยิบตัวสร้างหยิบต้นซึ่งจริงมาถึงไหลสัตว์นะก็มาโกงตั้งตัวให้ยาวหันเตงตัวไหนฟาดฟาจริงก่อนอะก็ย่าเสาใต้หาเผาก็ยี่สี่เที่ยงสังจะได้ยิ่งจริงฟาดตัวตามมาต้นสีบักเราไปยึดหิ่งแสงหี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เจงที่สั้นเพ่งเจงที่หีเพ่งเจงก็สั้นอ่ะลอยโตแล้วถึงไหลฝักผมต่อยว่าหมอหี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เจงสั้นหีเหนื่อยจะถึงไหลฝักก็ยัดไทยพินไหลก็เจนหมอหีจ่ายพินไหลจะฟ้องเจนให้ห้องพินฟักได้เดี๋ยวปกติฟ้องเราติดตัวอยู่จึงไหลตะโผยืนหั่งยืนไม่สันลึกนะตะโผยืนละไทยได้หย่อเถอะถ้ามองเราติดสีเหลืองจึงจะหอยืนเติบโตถ้ามันหนังตะโผไหลตะฟ้องวาดใจปัดนะกำตะโผยืนก็หั่งยืนเลยโผยืนโผซาก็ไม่สันลึกสมกล้าไปสีเตี้ยขอหยิยัดดินที่กล้าหินไหลนี่ก็ตับก้องฝาดกายฝักนะสมผู้หยิมผู้ซาก็หังผู้หยิมผู้ซาก็ยิมจะให้นี่ก็สบายยิงหรอหยุดทุกเหวี่ยงเลยหยุดเกี่ยวหัวใจละเจ้าสีนี่ก็สบายยิงหรอสมหยิมนี่ก็สบายยิงหรอก็ตึงตักเราขอยืนหลงเราได้ยกยืนที่ต้านยืนได้กับทุ่งจริงกับต้นเขายืนสามยืนนะทิ้งไหลยักไทยที่ฝักก็เลยยักต้นฝึกยืนก็ขาดผันต้นนะยักยักทิ้งไหลขาดผันฝักก็ไม่เราได้ยักต้นตรงก็ไม่ยืนทุกโม่แรงโม่ที่ต้นก็ไม่ยักยักต้นนะหลังจากทิ้งไหลอะจับฟ้องฟาดใจที่ฝักนะทำได้ที่นี่ก็ฟาดจริงนะสมัยนี้ก็ยัดตัวหมูงอยอะตายเสียวเชี่ยงหยงจะปัดขี้สิงกาเอามาใส่ตับตายยิงหวงนะตัวหักตกนี่นี่ก็ฟาดจริงเลยจริงอะนี่ก็ปัดขี้ก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เอามาเสียวสีนกใส่ตกนี่ห่งจงแทงหอมันยัดเสียไหลจริงที่ฝักก็เลยเย็บหันต้งหันโตฟักก็เปิดสีผงจางส่งหวยต้งถ้าโม่จนฟาดใจก็หันยึดยืนนะยัดไทยที่ฝันใจท่องหมุนเปิดยัดไทยย่ำซึ่งหอยผงชุดโม่จนมิวหยิ่งสีส่งยี่เลยลอยยัดไทยจีนะจางปัดสำซ้ำต้งตะขอก็มาสียัดสีใจจงนะจะให้จงสบายยิ่งหวังก็ใจยิ่งคือจะขึ้นจางหลอย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ขึ้นจางใจยังก็เหาแล้วแล้วยังก็เหาแล้วเสียงเสียงจางสักจะก้นตักผมบอกโอ้ยทีว่าจะตู้ตึงฟอหอกเสียก็ว่าไข่เสาที่ตึงที่จะหูก้องเชียวตายที่น่ะปากตึงขึ้นตับตรงตึงขอสีกำเหลี่ยผมเลี้ยงเสาใจแล้วใจจางสักจะก้นตักละ我哋要系天中之天就系佛，点解要懂礼佢咧？ 佛呢個豪張耀大尊啊，佛呢呢個人品高尚，百風都不動，端坐響呢個紫金蓮，咁都係讚佛嘅功德啊嘛。所以話依一塵中就塵到佛啊，一粒微塵裏面就好多好多佛，就好似呢個《維摩經》裏面啦。佢話明嗰度象質啊，方丈啊嘛，佢呢個象質裏面啊，就能夠含容84000獅子座啊。咁啊，呢啲就係一層裏面啊，包含無數佛。嗱，咁啊，普陀山咧，咁啊，相傳啊，有個中緊殿啊，好似係田子啊。咁啊，佢本來個特點就係佔地咁多，就係咁多啦。但係我哋嗰啲法師啦，尤其是啊，觀音菩薩山啊，嗰啲法師咧，舊時好多啊，佢哋去上山呢個化緣啊，咁啊，凡係佢朝山啊，就見到我哋啲法師咧，都係結緣啊，或者毛巾啊，或者衣服啊，或者鞋啊、袍衣啊，或者風包啊，咁啊，相傳啦。他們世俗人一種的觀念，那普陀山是這個羅漢境界，很多羅漢現身的，那個個都是出家人，你不知道誰是羅漢境界，你不知道誰是菩薩，那總之我全心結緣好成功的，那所以凡是香期很多出家人是化小緣，那既然有人化小緣，咁啊，嗰段時間咧，就出家人好多啊，成千上萬。咁我哋朝頭早要上殿噶，咁啊夜晚要上殿噶嘛。咁啊，既然平時呢個殿咧固定咗係咁大啦，啊突然間來多咗人，咁啊點咧？佢真係神蹟啊！呢個殿啊，你幾多人入去，佢都容納得到噶。咁如果你真正係坐到佢都滿啦，咁啊點咧？佢就聽到嗰個點啦，好似啦啦啦聲咧，好似會擴大咁啊！你係10000個法師入去上點，佢就容納不住；20000個人，佢又容納不住。咁所以呢個咧，佢就中緊殿啊，佢能夠收縮，能夠咧擴大。總之多多人都可以容納的，就名為他們中緊殿，這些就是他們菩薩了，不知境界，所謂一無邊裡面顯大法輪，一無邊裡面可以遍十方法界，那麼這種就是花園經裡面所謂塵塵刷刷的盡圓融，一粒微塵可以容納無邊的佛國土，都是圓融無礙啊！所謂萬別天他是一貫通啊，根本咧就冇呢個大小，凡是大以共小，二以共理啊，都是我哋唯心所願啊！一心裏邊無大小，一心裏邊。無比子啊，所以遇到呢個花園嘅境界咧，可以事事無礙，可以事理無礙。所以話依一塵裏邊啊，就係具足啦，好多好多微塵咁多佛。咁啊，各處菩薩眾會中啊，咁啊，每一尊佛座下都有好多菩薩啊，同埋。呢、這個天龍八部啊，圍繞住，所以話各自菩薩眾會中，佢無盡法界塵亦然啊，一粒微塵，尚且如此，包含十方法界之佛，亦都包含每一尊佛座下所有嘅菩薩天龍八部，但係無盡法界咁多嘅塵啊，粒粒塵裏邊啊。都是附庸附涉啊，好似呢个帝网之啊，咁啊用嗰啲珠宝咧，如果穿成一个网，咁啊变成一粒珠里边咧， 所有咁多呢个丝网嗰啲丝咧，佢都影到啦。咁啊，一粒丝系咁样，呢、這个丝网里边嗰啲丝啊，何止千千万万，粒粒丝里边咧都附融附摄其他咁多丝响里边，但系彼此唔障碍。呢种咁啊叫做不思议啊，花状世界嘅境界，所以话无尽法界的陈奕言啊，心性思法都系充满呢个法界。一个一切阴星海，咁啊用阴星嚟赞佛啊嘛，咁啊用阴星嚟赞佛啊，多到咧如同呢个海咁广大，如同呢个海啦咁深远啊，所以话各一切阴星海个普出就无尽妙言辞。咁我哋呢个阴星里面就是包含啦好多嘅道理，每一阴星里啊都包含啦无穷无尽嘅妙言辞。佢话尽于未来嘅一切劫啊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我哋自己赞叹佛之时，虽然系用一切嘅阴星海嚟到去赞佛，出呢个无尽嘅言辞。咁我哋赞佛咧，唔系一朝半朝咁啊赞佛噃。我哋尽于未来讲唔出咁多嘅劫数啊，我哋时时刻刻咧都系咁啊赞佛呢个甚深嘅功德如海之大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属于十种大愿王之中，就系、第二种赞叹啊如来愿。就是赞叹佛的功德。那么好了，讲到这次时间已到，上下问上付一下星期尊重妙法门，寄恶涂香及赞盖，你如是最正庄严具，我以供养之如来，最正衣服，最正香，末香烧香以灯烛，一一皆如妙高具，我悉供养之如来。我以广大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行愿力，普遍供养之如来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众十大愿王之中第三个广修供养言。咁啊，广修供养就系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啦，就系、一个求福系最好嘅办法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想得到大嘅福报啊，你就一定咧系要供养三宝，亦都可以讲咧一切众生啊，咁啊广结人缘，以共咧系广结善缘。是每一个学佛人求福啊一个最好的方法。咁啊，但系其中啊就以供养三宝系为最大福，因为三宝啊就系为呢个人世间嘅福田。咁啊，乜嘢叫做福田呢？点解我哋求福啊就叫佢做田呢？就因为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啊，咁啊同阿难以共一班弟子，咁啊去外边咧托钵，咁啊当时就行过一幅田啊，就一片咧都系田，咁啊佛同埋佢个弟子啊，就响嗰啲田中嗰处咧，咁啊行过，咁啊当时阿难啊问佛啊，佢话点解？我哋所搭呢一件袈裟叫做系福田衣，咁啊而人哋供养三宝就名为叫做福田咧，咁啊点解说法咧？咁啊当时佛啊就同阿难以共咧同佢个弟子讲，咁佢话啲田你即刻睇到 咁係橫一塊，直一塊，長一塊就短一塊，咁一幅都係田。所以話田俾我哋個好處，就佢能夠生長呢個五谷，咁對我哋咧就係有好大嘅恩義啊！咁若是冇咗嗰啲田，就冇咗嗰啲谷米啦，咁我哋咪不能夠生田啦。所以田對我哋咧係有好大嘅好處。咁佢話我哋一個信佛嘅人，佢尤其是三寶啊，就係呢個人世間嘅福田。佢話若是有人家肯供養三寶，咁佢個福報咧就好大啊。咁所以佢話我做呢一件衣，就係橫一條直一條，橫一條直一條，有長嘅有短啊，好似一幅田咁樣。咁啊，田既然能夠俾人哋個好處，佢話三寶個功德亦復如是啊。所以若果有人誠心誠意供養三寶咧，所以就名為佢嘅福田。而我哋搭呢一件衣啊，就好似一塊田咁嘅樣子嘅意思咧，就係咁樣。咁我哋雖然供養三寶係有福啊，但係咧，我哋如果供養另外有一種人咧，呢個福重大。咁供養啲乜嘢人咧？所謂嗰啲鰥寡孤獨，就以供啊呢個有病嘅人。嗱，咁我哋在呢個人世間咧，好多啊，現在呢個社會，大家都相信都好明白，例如嗰啲養老院，或者嗰啲老人院，咁啊專門咧係收容嗰啲孤獨，或者咧冇人家照顧嘅老人。咁啊，但係我哋如果從個別嚟講，我哋可以啊，對於自己嘅親屬朋友或者鄰居左右，如果有邊一個人啊，佢係無依無靠嘅，咁你能夠供養佢，係一件好大嘅福報啊！咁啊，或者呢個病人，咁啊佢冇人照顧啊，或者佢冇醫藥冇飲食，咁啊已經咧係好艱難。再加上有病纏身咧，係為苦中之苦。咁啊，反過來，如果你去供養，你去照顧呢一類人咧，就成為福報中嘅福報。在佢嚟講係苦中之苦，平時已經係孤苦啦，無依無靠啦。但係佢冇病啊，佢仲可以嘅嚇，或者想辦法做下工啊。咁佢仲可以勞動下，仲可以維持佢嘅生活啦。但係現在俾你個病苦折磨，咁啊變成咧佢想去自己謀生都冇辦法，冇咗能力，咁啊成為苦加上苦。咁啊，如果有人善心啊，對呢種人多多嘅關懷，以及供養啊，就應該呢個福報中咧係大福報。呢、這個餘錢咧，就係講我哋呢個心量啊，所以我哋供養三寶係有福，但係我哋亦都要供養呢個孤苦，以供咧係貧窮嘅人，或者所謂孤舊無門嗰種人，我哋同樣嘅福報咧係好大。咁啊，但係現在呢次所講嘅廣州供養員。就是指咧供養佛，咁而我哋做個佛弟子咧，亦都要常常供養佛。咁供養佛通常咧就係、是、香啦、花啦、生果啦，或者煮到熟嘅飲食咧，都可以供佛。總之唔係呢個魚魚肉肉。唔係殺生害命嘅， 有人可以食嘅，咁你咧就可以供翻。嗱，咁啊，生果同埋呢个花就系现成噶啦。咁啊，花咧我哋就冇人食嘅，我哋欣赏，我哋供佛吓。咁啊，如果生果咧就可以食嘅，咁啊，我哋都顺便嘅附带。嗱，例如我哋呢次出家，想话买几个生果嚟供佛。咁你既然你全心咧系买嚟供佛啫，咁你自己就唔好先食货，你就唔好买翻屋企啦。未曾供佛以前咧，你就先食一两个，唔好啦。点解咧？咁啊，除非你买嗰阵时，你目的咧唔系供佛嘅，咁就例外。咁你买嗰阵时，你全心咧是供佛的，那你就回来应该就先供了佛，但是即使一秒钟都得，或者你急于要食，或者你急于要招呼朋友，但是由于你最初发心呢就是我来供佛的，那你起码呢你就好好地摆一摆先，那你摆完了，那你扣三个头得啦，我已经供了，那你呢就好受用。你就千万唔好咧，买咗翻嚟啱个朋友到，或者你啲仔女啊，喂阿妈翻我要食，咁就先食咗两个就嚟供佛，唔系话唔得，得都唔会有咩大过。不过咧，就对于你自己嘅信心啊，以及你自己求福呢方面咧，就唔系几坚定啦。咁啊，一属于唔坚定啊，呢个福就冇咁大啦。咁啊，所以咧。呢、这个供的时间唔一定要你几长，但系我哋讲呢个出发点，你既然咧你买咗阵子啊，我系谂住供佛嘅，咁你买咗之后变图啊，就唔好改变你个主意。你总之你先供啊佛先，你即使一秒钟都得，总之系供过啦，咁然后先嚟做你自己用。咁啊，有关呢个饮食，呢、这个煮熟咗噶啦。你就唔好先试下噃，你唔好先试下，你一定咧，你如果你系立心系供佛嘅，你就要先供佛，然后咧，但系时间冇规定长短，佢乜样嘢你要明白，唔一定话呢啲生果啊，喂唔摆两日好似唔食得，冇咁嘅事。总之你最紧要嘅目的咧，要立得稳，你系供佛嘅。你就先供佛，咁啊供咗即使五分钟得啦，咁啊朋友坐一次，我就可以即刻我嚟用，因为你已经供咗佛，你个心愿咧已经达到啦。咁啊，我哋饮食都系一样，假如你今日啊或者初十五啊或者咩施佛菩萨嘅圣诞，咁啊我做个佛教徒，咁啊煮几碗斋供佛啦，你最好咧，你一次煮到一次唔好食。咁啊，有人實施啊，咁我都唔知鹹鹹淡淡噃，咁我唔試下，但係呢啲咁樣咧，大大概概啦，咁啊，除非你又唔識得煮餸嘅，咁啊，你唔會煮餸，根本就唔入廚房添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入得廚房煮餸嘅咧，應該呢方面咧唔會話太離譜嘅，啊，應該放幾多粒鹽，放幾多豉油呢樣嘢咧。咸得几多或者淡得几多，唔会太离谱噶，唔会太离谱噶，等于话若若摸摸咁样啊。咁啊，总之你就唔好先咯，试下食下先至嚟供佛，因为呢个完全咧系呢个信心嘅问题，亦系咧我哋呢个心愿嘅问题。所以一定咧，你系立定咧系供佛啫，你就先供佛。然后先要自己用，咁样咧，你个心啊虔诚，你所得嘅福咧亦都好大啊。所以我哋呢个祠房里边有个鉴斋菩萨，佢吹吹碌眼噶，好威势啊。咁佢就旁边写副对啊，佢话未供师上就三铁棒。如果施造飲食就九同锤啊，咁啊鑑齋菩薩咧一個手揸住鐵棒， 一個手就揸個銅錘，咁啊旁邊一副隊嘅提醒廚房嗰啲人啊，喂，你唔好私下煮嘢食，因為廚房啊，所有嗰啲柴米油鹽醬醋茶都係公眾噶，係十方獅子送嚟。咁啊，十方獅子送嚟啊，十方常住僧裏邊咧係人人有一份。咁啊，既然人人有一份，唔係食嘅時候，當然你唔做。你每日煮三餐或者兩餐，係大眾食嘅時候，要煮幾多用幾多，已經有條數喺度計，你就照樣做。但係如果唔係大眾食嘅時候啊，而你自己又將大眾嗰啲物件啦，咁啊偷偷摸摸整嚟自己食咧。你就等於犯咗道教的不得已啊！因為嗰啲嘢咧係十方嘅，你就喺每一個十方僧裏邊咧犯一個道戒，咁啊呢條道就好難先噶啦。咁啊因此咧，你就私下唔好做飲食。如果先做飲食啊，呢個鑑齋菩薩咧，佢就要打你九重除。咁啊，如果你煮好啦，咁啊，名正言順咧，係供養大眾嘅，所謂朝早中午呢個飯食時間。但係由於佢先供佛，佢一定咧係先供佛啦。咁啊，既然咧係先供佛啦，咁啊，所以你咧就唔好先自己嚐一嚐啊。所以話，如果未供，你先嚐咧，就要打你三鐵棒。咁啊，呢啲就屬於有關咧，我哋供養法、供養三寶，咁啊一種咧係最普通嘅規則。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啊，雖然呢啲咧唔係話好重要嘅理論，但係表示咧我哋咧對三寶嘅虔誠啊，做一個佛教徒亦都應該要了解，知道噶。咁啊，現在佢供養法。他說以知最正的妙花曼，最正呢就是最好的，那麼以那些花曼將那些花呢編成一片的花片，那麼叫做花曼。那罪惡塗香的及散蓋，那麼就以這個音樂或者呢塗香同埋嗰啲銅山寶蓋啊，咁啊好多嗰啲佛典裏邊咧有呢個銅山啦、寶蓋啊，咁啊銅咧就係圓形嘅，山咧就係扁嘅，咁啊銅山寶蓋啊，佢如是最正莊嚴具，就我以供養之如來，咁啊以呢個最正嘅妙花音樂。桃香同山宝盖来得供养啊，依佛而来。个最正衣服系最正香，末香、焦香、二灯烛，都一一皆如妙高具啊！我识供养之而来。咁啊，一段咧就系、是、解释我用呢个衣服或者用嗰啲香。嚟得供養佛啊，唔係咧呢個少嘅數量，而係堆積到咧好似個居靈山啊咁高噶。佢話最正嘅衣服同埋啊呢個最正嘅香，末香咧就係嗰啲香粉啊，啊焦香咧就係我哋普通嗰啲，包括檀香啦、啊、或者沉水香啦、啊，即係用火啦。来到烧的，那么如果用火来到烧香，那么都有很多的技术的。如果你真是供养三宝，你想发一个檀香炉，你都要学过，不学过你发得不好的，烧得不好的。那么照这个楞严经，我今天才在讲，那么怎样烧香 嚟得供佛供菩萨咧，佢哋用嗰啲好嘅香，或者沉水香啦，或者嗰啲啊，总之靓嘅香啦，等佢烧嗰阵时咧，佢就另外啊，仲要揾嗰啲好嘅香咧，来到啊，烧成嗰啲香水。咁啊，当其他嗰啲香喺个炉子烧紧嗰阵时啊，佢因为嗰啲香啊带臭啊，而且咧佢哋都不拉烧嚟会爆啊。咁啊，佢另外揾啲香水咧，咁啊久唔久咧洒少少，你又唔好洒太多，洒太多佢哋会熄咧。咁啊，你又洒少少咧，等佢嗰啲火啊唔怕烧起。即是不怕烧着火，而是那些火呢在里面那慢慢烧，亦都不怕这些巴拉这些巴拉这样爆啊，那等它那些烟呢是微微细细这样呢在个香炉那次生起来，那么要来呢供养佛和供养菩萨，那么烧香都有一种技术啊。以灯烛，灯烛呢就通常讲啊，从前啊就系嗰啲油灯啦，咁啊但系家阵子啦，你就可以用电灯啦，咁啊而无必要啦，唔使点油灯啦，因为旧先冇电啊嘛，你点样点啫？啊，好似旧先冇飞机，连火车都冇噶，你冇法子唔行路啊，但系真系有啦，就唔需要行路啊。一样的道理啦，系嘛？咁所以现在咧，你可以用电灯，又光明，又距离，又唔怕有一浸嗰啲油味烧起嚟。咁啊，最好咧就用呢个灯烛啊，用呢个电灯咧个灯烛，旧时就系嗰啲油灯烛，现在咧我哋用呢个电灯烛啊，佢话一一啊，每一样佢个高度咧。好似呢个须弥山咁高啊！咁啊呢种咁样嘅心愿咧，都唔系话普通人做得到啊！你就普通嘅有钱佬咧，都做唔到啊！须弥山系最高啊！你唔好话须弥山啦，就我哋香港嘅随便揾个山啊，你就个狮子山啊，或者呢、个啊宝莲寺上面嘅凤凰山，你话如果有一个人啊？找到衣服堆到的山咁高呢，我相信不容易找一个咁有财力的人了。所以这种呢就是菩萨的境界。啊、那菩萨的愿力他做得到。所以说一一都皆然妙高罪啊，我识都供养依如来。但我以广大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即以普愿行愿力啊，得普遍供养依如来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系说明啊，我哋供养佛嗰阵时系用一个广大心。佢话我以广大呢个自性了解嘅心，我深信三世一切佛，即系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以普贤行愿力，我完全咧都系以呢个普贤菩萨嗰种嘅大愿力啊，嚟到普遍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咁就说明咧我哋呢个供品系多，而所供嘅佛咧亦都咧好多。咁我识所做施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啊！从身以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咁啊，此四句偈咧，就系众十大愿王中第四啊，叫做忏悔业障业。咁啊，业障咧就系、是、三种障啊，介乎呢个中间，在呢个业障之前有个烦恼障。 做呢个业障之后，就有一个果报障。咁我哋先讲呢个譬如，好似呢个檀香炉，佢系三只脚嘅，你少咗一只佢就企唔稳，唯有三只脚咧，佢就企得稳稳当当。咁啊，亦好似印度啊，有一种果叫做恶卡罪。因为此方无，即是我们中国呢没有这种果，所以他就不翻了，保持他的梵音，就是恶卡罪，是一种很好吃的生果来的。那么除非呢他就不结果，他结果呢就等于三个一堆的，凡是开了花结了果之后都是三个一堆三个一堆三个一堆。咁啊，就譬如啦，我哋既然有业障，在先就有烦恼障。呢、這个结果咧，就系、是、生死个苦报，少一样都唔得。咁啊，我哋最先就系有烦恼，烦就系烦闷啦，老咧就系、是、老年。咁啊，亦即是咧，我哋所谓啊。最初一念迷，那一点的无明啊，最初一念迷，那一念的不觉，就属于呢这个烦恼。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无明烦恼啊，我们就不会做这个罪业。因为有烦恼，我们才做这个罪业。那么有罪业啊，你就一定呢要受呢个果报啊！咁啊，三样嘢呢唔能够分散嘅。咁啊，无明，大家都知道，叫做无所明了，唔明白呢个事理，或者呢你亦都唔信佛，呢种就叫做无明烦恼啊！咁啊，无明烦恼，我哋通常讲就系、是、一念迷情。咁啊，呢一念嘅迷情咧，已经就好难啦，追究得到佢乜嘢时候起始噶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就只能讲话，叫做无始嘅无明，除非你嘅人开悟，就即是好似禅宗啊，呢、這个参禅嘅人咧。所谓打破桶底，大彻大悟，咁样佢就知道佢自己。所谓最初一念咁迷，但系我哋普通嗰啲凡夫俗子啊，如果能够知道佢迷咧，佢就开咗悟。就唔知道点解会迷，所以咧做个凡夫俗子。咁有关呢个无明啊。就从古以来咧，从呢个口里边讲咧，可以讲系任何人都系咁上下噶啦。但系我哋有咩证据？点样证明啊？乜嘢叫做无明啊？咁啊，在呢个唐朝嘅时候啊，咁啊有一个禅师，佢个名咧叫做慧宗，智慧个慧，忠臣个忠。咁啊，皇帝啊，对佢咧好尊敬嘅，咁啊，常常咧请佢入宫啊，咁啊，大家咧，咁啊，研究下佛法啦，咁啊，呢个皇帝对佢咧就好尊敬啊，咁啊，但系当时有个宦官啊，即系太监啊，佢个名咧叫做余朝恩余啊。就是我哋食鱼嗰个鱼啊，即系一条鱼嗰个鱼啊。咁啊，呢个姓应该好少嘅。咁啊，佢系姓余，个名咧叫做朝恩啊，朝就系朝圣嗰个朝啊，恩咧就系恩德恩义嗰个恩。咁啊，佢咧，你知道啦，佢做过太监啊，当然佢嘅知识系有限啊，佢嘅出身亦都好卑微。 咁佢就老是都覺得佢呢個主將啊，咁啊對一個和尚咁尊敬，佢個心裏邊好似咧唔係幾好味道啊！你亦可以講佢客道嘅，因為佢個知識有限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就可能亦都咧皇帝啊對佢都好信任，咁啊佢就見到慧宗禅師啊。咁啊，同佢個主上咧，傾佛法，傾佛法，傾佛法，咁啊就傾得咧，好有興趣，就提到呢個無明嘅問題。咁啊，佢咧就攞到呢個畫像啦。咁啊，佢就當住呢個皇帝面前，佢個主上，佢就問呢個慧宗禅師啊，佢話禅師啊。他说我常常听见你说无明无明，但是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明啊，喂你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看一下的。那么这个慧宗禅师当然啊，他是一个老修行，总是有这样的修养，他也知道那些太监当前呢那种的厉害。咁啊，佢雖然咧明知佢咧故意對自己係刁難啊，但係佢都唔驚。咁啊，佢停咗一陣間咧，所以佢又唔驚，佢又唔搏，又唔解釋。佢停咗一陣間啦，佢就嘆一口氣啊，唉，咁啊嘆一口氣。咁啊，當時咧呢個皇帝啊就問佢啦。他说禅师啊，咁啊，我哋喺度倾佛法倾得好好地啊，点解你好似唉声叹气咧？啊，佢话主上啊，佢话现在佛法系最微嘅时候啊，咁啊，当时呢个皇帝啊就问佢啦，咁佢话你点解你会讲呢句话？现在佛法系追嚟啦，咁啊呢个慧宗禅师啊，嗰阵时就不慌不忙对住个主上讲，佢话你睇下，佢话现在身为奴才啊，都敢响皇帝面前搬弄佛法，等于话我哋呢啲禅师法师啊，